是来自庾澄庆带来的808，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的全都是庾澄庆翻唱女生的歌。音乐顽童嘛，当然是喜欢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风格。 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，用力谈着恋爱，因为害怕太寂寞，谁不怕寂寞。当爱情有了伤痕， OK 碰也没有用，不听我的音乐，你和你的啤酒，没有什么快乐，也没什么不快乐。其实我想说，好无聊，真的好无聊，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。还是走，你是我的快乐，还是个习惯呢？用力谈着恋爱，是不是太怕寂寞？怕自己会寂寞，好无聊，真的好无聊。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，好无聊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正因为有了当中忧郁的成分，所以让人觉得更动人，这是我对阿桑的印象。也非常感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声音，每一个咬字都充满了情绪，让我们听到他感怀的疗伤方法。有个相同经历的人应该对这首歌呢很有同感。温柔不一定是爱，温柔呢也可以是慈悲。来分享一下温柔的慈悲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，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，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。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都不知该如何

幸福的电影。